这一段有一个问题 ，big 哦、oh, ，big 的歌没省 ，big jerk big jerk 这最好省略 ，OK big jerk tippy OK we're kind of getting off the track here， 这个说的非常好 ，Samantha、 okay. what a jerk OK what a 的音嘴巴再大一点点， 小双 ，I'll see you tonight。 I'll 没有 all I'll 对就顶舌尖不要动嘴唇嗯 穿穿 OK 来 耶、yeah, 你看你完美错过这个机会Alvin Sound like a big joke to me but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 OK、if that's what you what 的特要省略你刚刚发成了 what do you 了 OK 别用的的音 水流云聚散 Sound like big job to me But if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 不错可是 like 的这个没发你说的是 like okay, 应该是 ka like Sivani Sound like big job to me But if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 OK this is really good Big 的歌最好省略 OK Big jerk Lucy Sounds like big job to me But if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do. That's 的 th 的音别用 z that's OK 舌尖一定要碰上齿 嗯，好了就纠正到这里了 耶 咱们的这个老友记900句课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啦感谢同学们的收听也谢谢 Henry 老师的精心的讲解、 yeah. 祝大家假日愉快咱们国庆回来第三季再见 拜 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冬季残奥会的历史。2014年索契冬季残奥会上。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50名运动员参加了高山滑雪、冬季两项、越野滑雪、轮椅冰壶和雪橇曲棍球五个大项、42个小项的比赛。在这届冬季残奥会上，参赛代表团和带夺的金牌总数创下了历史纪录。东道主俄罗斯代表团以30金、28银、22铜的骄人成绩，雄居奖牌榜首位。德国代表团和加拿大代表团分列奖牌榜第二和第三名。With 80 medals, 30 of them being gold, the host country of Russia won the most medals during these games and set a record for the most medals won by a single country during a single Winter Paralympic Games. Additionally, Russian skier Roman Petushkov won the most individual gold medals in Winter Paralympic history with 6 golds across skiing and biathlon events.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Set a record. Record, R-E-C-O-R-D. Record, 记录。Set a record 指的是创造记录。注意这里的动词可以用 set。在刚才的介绍中，您听到了这句话 The host country of Russia won the most medals set a record for the most medals won by a single country during a single Winter Paralympic Games 在2014年索契冬季残奥会上 set a record for the most medals won by a single country during a single Winter Paralympic Games 在2014年索契冬季残奥会上东道主俄罗斯代表团创造了单个国家在单届冬季残奥会上